上帝只是卖种子，他不卖果子，给到我们呢其实一个很重要一个的启示，就是说无论我们是信主或者是不信主，上帝赐给我们有儿女，就好像一粒的种子一样，这粒的种子亦都好似我哋系农夫咁样样嚟到去负责，将呢一粒嘅种子咧就摆喺适合嘅土壤嘅里边，然后咧我哋每日去淋水嚟到浇灌佢，我哋亦都去除虫施肥，亦都系咧除嗰啲嘅杂草。所以我哋得着每一个人，我哋都系得着一粒嘅种子。基本上我哋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这粒的种子是需要我们每一个，又或者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去悉心来到去栽培他们。所以很简单一个启示，就是说上帝不会说因为你可能是总经理，不会因为你是大学教授，又或者你是牧师，神就会给一粒的种子，这一粒的种子可以让你快高长大，让你可以不用阳光又不用淋水都可以生长，没有的，不会的，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作为现代父母，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的仔女，我们要给他能够是学习不同的东西，我们花尽心思，更加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仔女，我们是赢在这个起跑线上面，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来到是同人可以竞争，不单止在学业上面我们很注重它，更加就是十八般武艺，我们都希望来到栽培它。所以课外活动呢，我们务求就是说将我们的仔女在六岁之前能够将它那个的是或者潜能是完全的发挥去这个顶点。因为很多专家都说小孩六岁之前 是最好的，在一个最好的一个培育的时间，最好的学习的时间，也都是最好他思想发展的时间。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很多时候，我们都绞尽心思来到去栽培我们的仔女，变了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做父母，我们不理是什么的活动，总之如果我们听到是这个活动是对小朋友有益的，我们作为家长的，我们就会带着小朋友蜂拥的来到去参加。当然适当的活动或者是适当的技能发展，一定是会带来给小朋友有一种的好处，是帮助他们成长。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都要知道在现今这个社会上面，特别是这个科技先进电子传媒无孔不入的社会里面，当我们的小朋友他们面对各类的资讯报道的时候，但是他们是有限那种的是理解力，又或者是有限度那个的生活经验，以致他们不能够分辨很多的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不能够去分辨啱与唔啱，以致佢哋容易系随住嗰种嘅大众嘅文化，随住嗰种嘅世俗文化嚟到去行。特别我哋华人社会，我哋特华人社会，我哋啲仔女，我哋喺呢一个嘅北美洲，好似喺加拿大嘅里边，我哋啲仔女，我哋面对佢哋面对系中西两种唔同嘅文化，以致佢哋。在学校的里面可能学那个的那套的价值观，那套的道德观跟我们华人社会我们的背景是很不吻合，很不和谐。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教会往往就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肩负起这一方面的任务。所以一间若是有异象的教会，而一定会巩固儿童事工这个的长远发展。儿童事工是一项非常值得来到投资的事工，更加是教会 稳定发展嗰个嘅关键所在。但正如其他嘅一啲成功嘅投资一样，嗰个嘅投资者即系教会，必须要有远大嘅目光，必须要有系统嘅策略，亦都必须愿意投放资源喺当中。若果咁样嚟到系推动嗰个儿童事工嘅发展，一定系会得着一个长远嘅回报。所以喺圣经箴言22:6都话俾我哋听：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喺儿童事工当中，除咗我哋系着重圣经知识嗰个嘅灌输之外，亦都系需要帮助佢哋将嗰个嘅信仰点样嚟到连贯喺我哋嗰个嘅道德价值，或者系嗰个嘅生活嗰个嘅价值观嘅里边。我哋帮助佢哋能够有独立嘅思考，亦都帮助佢哋有一个嘅情绪健康嘅发展，亦都有好嘅人际关系。唔同嘅范畴。这个就是儿童事工长远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务求将小朋友他在细个的时候可以将他那个信仰根基是打得好，并且更加是塑造到他们有好的品格。这个好的品格就是说主耶稣那种的品格，以致他们不断成长的时候更加是可以看得到神的恩典，让他们可以茁壮的成长。所以要完成这个的意象，或者要完成教会这个的使命，其实教会是很需要大家一起去参与，很需要这个一起参与。就是我们要包括家长，我们要包括儿童导师，我们要包括儿童助教，一起彼此的来到有那个合一合力来到作这个培育的功夫，一起来到为这班小朋友来到去灌溉，一同来到是栽种，一同来到爱护这些的幼苗，使到这些小朋友可以在教会的里面，或者在他那个的圈子的里面，可以在爱中来到不断的成长。所以我想再强调一点，就是要长远发展教会的儿童事工，又或者达到这个的意象，我们需要教会，我们需要家长，我们需要儿童导师，我们需要儿童助教，一起合力做这个培育的功夫，一起来到携手去做这个的栽种，这个灌溉的工作。神好祝福平安堂。我们正话都是看到，其实都是我们所有的儿童的其中一部分。其实每个月教会有两次，在星期六早上的 Awana， 再加上今日星期日，我们这一段的时间，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儿童一样有他那个的主日学。很多时候我们发觉都有20多的小朋友，无论 Awana 又或者儿童主日学，更加在高峰的时候接近30的小朋友。但可能你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多小朋友，但是真正参与在当中做导师又或者助教 helper， 只不过是寥寥几个人，好少数，所以我们是非常的缺乏人手。这些的导师或者是 helper， 他们是其实长时间的参与在当中的侍奉。我自己是很默，即是很是在当中欣赏他们在儿童事工的服侍里面，他们默默的耕耘，他们完全不计较的付出。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对他们有亏欠。每一个星期当我们可以在这里，我们很安静很舒适， 去敬拜的时候，他们却因为要去做教导小朋友，他们要照顾小朋友，以致他们不能够参与这个集体的敬拜。其实长此以往，我亦都担心他们会 burn out， 他们会消尽，对他们的身心灵其实都不健康。我们是主内一家，神家的事其实我们应该一起来到去承担。当然我非常明白，我们每一个，我们可能有我们特别的侍奉岗位，又或者其他原因，我们不能够参与这个主日儿童事工这个的服事，这一方面我很明白。但若果你只不过是担心，哎呀，我不懂得去怎样教小朋友，又或者认为我在这一方面没有这个教导小朋友的恩赐，以致我却步的时候，我不去做的时候，我请你放心，你不需要担心。因为除了是要作教导的导师之外，儿童主日学也都需要是很多的助教，很多的帮手。例如帮助小朋友去维持秩序，例如小朋友去做那些劳作 craft 的时候，你要帮手帮他分派那些材料，甚至乎小朋友去厕所的时候，若果十个八个的小朋友只不过是得一个导师的时候，实在是不可能兼顾那么多的事。所以我都在这里，我都是特别的来到去为儿童主日学，我们星期日这一段的时间来到向大家呼吁，就是说有两个呼吁。第一个就是说，希望如果是有小朋友的家长可以考虑每个月一次，其中一个的家长可以参与儿童主日学的侍奉，甚至乎两个月一次都非常的欢迎。我相信若果我们能够有机会去参与的时候是非常的好。你参与的时候，其实你知道自己的仔女究竟在主日学究竟在学着什么东西，你参与的时候你平时也都有那个话题你跟他沟通。记得我以前都二十多年前了，我的仔我的女他读幼稚园的时候，他我的仔女究竟他在学校学什么呢？有时我都会去做，在学校去做 volunteer， 究竟学校怎样教他。有一次呢，我看即那些 parent teacher interview 的时候呢，那先生说我的仔呢很 sociable， 很 sociable， 你听起上来呢就一个是赞赏一个的词句。那我去参即是学校即有钱的时候去参加 volunteer， 看看他什么，看我的仔是怎样的呢。原来呢他说我的仔是很多口的，整天走去第二个位置呢就去倾偈，就同人打招呼，就搞三搞四。但是西人呢他就很客气，又说他 sociable、如果我们中国人呢就说这些呢真是惹到不用恨， 要可能滴他出去。即是说呢，有时我们要明白去了解究竟我们的仔女他学些什么东西，他的性格是什么东西。若果我们作为父母的有机会参加的时候，一定是对你有帮助。第二方面就是说呢，我都希望另外其他的弟兄姊妹，若果你是有感动，你看见这一方面有需要的时候，也都盼望你可以考虑，你考虑一个月一次，又或者两个月一次，在儿童主日学的里面来到去帮手。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一方面侍奉的人手。若果你觉得你都可以是帮手在当中侍奉的时候，你可以去联络二玲姊妹，又或者联络师母，来到去考虑一个月一次或者两个月一次，我们都无任的欢迎。 耶稣说，快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当小朋友他们带，即是父母带小朋友来到教会的时候，但我们期望教会的儿童事工，无论是透过 Awana， 无论是透过儿童主日学，究竟是可以让他们可以得着什么呢？就是说当他们来 Awana 好，来这个的儿童主日学好，其实我相信可以给到你们的仔女有五项以下五项的得着，又或者是礼物，又或者是那种的得着那种的性情。这五样的礼物是什么呢？我用呢就一个叫 smile， 一个微笑这个字。其实呢就是说呢，S 代表那个的救恩 salvation。就是说让小朋友他们从小就可以认识并且接受耶稣基督这个的救恩，一份最宝贵的礼物。第二就是这个 M， mature in Christ， 就是说呢帮助小朋友在基督里面成长，因着神话语那个的不断的教导他们的时候，以致他们成长就有那个正确价值观，有正确的人生观，更加有那个正确的道德观。特别在西方社会，在加拿大的时候，我们每个小朋友我们都需要这一方面有正确的观念。第三一个 I 字就是 in-depth relationship， 就是说我们希望帮助小朋友他们在那个的学习的里面能够跟神建立一个更加深入更加密切那个的关系，以致小朋友在他的人生的里面得着莫大的眷顾，得着莫大的祝福。第四就是那个 L love， 就是说基督的爱在小朋友的生命当中，因为他们有小朋友，因为有基督的爱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以致他们懂得怎样来到去爱父母，爱他的是兄弟姊妹，爱他周边认识甚至乎不认识他的人。这个若果他们能够可以做到爱家庭，爱父母，爱他的弟兄姊妹，爱邻舍，一个是莫大的祝福。最后就是 E， 就是 evangelism。 什么叫 evangelism 呢？就是说呢，其实在 Awana 的里面你会发觉有阵时会透过不同的途径，譬如我们每年有这个的圣诞鞋盒是送给，或者是我们收走之后是拿去给第三世界一些的国家，他们没有这些的物资，我们透过这些的圣诞鞋盒，又或者 Awana 的里面也都是帮助到在乌干达那个 Awana 来到他们的发展。透过这些的帮助，透过这些的物资，我们可以将福音，将神的爱来到是不单止我们得着，也都可以带，可以带去同人来到分享，在海外，在不同的地方，就算加拿大，在其他的省份，其他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将耶稣基督的爱同人分享。所以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道路，他也不偏离。当教会和家长一起来到同心合作，互相配合孩童那个的需要，作为这个的中心的时候，那圣经里面所讲到这个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道路，他也不偏离，我们就做到。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建立到一个敬畏神的生命，我们可以帮助小朋友他有能力靠着神去面对每一日或者他成长那个的挑战，而小朋友也都因着认识那个的信仰，以致他可以建立一个积极也都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这个就是儿童事工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我们求神都是祝福我们，我们一阵间也都有这个的 Awana 这个基督少年军这个毕业礼的时候，我们一起的来到为到他们在过往一年他们那个的学习，我们来到感恩，也都跟他们一起的欢呼他们毕业。我们一起有个祈祷。